纯的活力，我的心啊，紧紧地拥抱你，照亮孤单的风帆，点燃自强的火炬，我的心啊，歌唱你赞美你好，阳光照

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朵雪莲花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